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下直播带货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当下直播卖货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出现了连接设置故障啊、临时更换主播呀、包括直播间商品价格错误等等问题，造成了损失，谁来赔呢？如果在直播间里买了假货，谁来担责呢？稍后我们就会请法官结合真实的案例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的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我们节目，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近日加拿大鹅消费维权事件持续地引发了社会关注，面对商标绣错、缝线粗糙、面料味道刺鼻等等质量问题，消费者呢先是遭遇了中国大陆电售货品均不得退款等歧视性的更换条款，后来又因为要求出具质量检测证明而陷入了维权僵局。12月1号，加拿大鹅发布声明，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中消协认为，尊重消费者的权利，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任何企业、任何品牌都没有例外特权。若说一套做一套，动辄以大牌自居、摆傲娇、秀优越、搞双标、玩歧视、高高在上、店大欺客，必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市场所抛弃。今天上午，北京通州区检察院举行了北京环球度假区检察室揭牌仪式，即聚焦高质量服务副中心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北京环球度假区建设运营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通报服务保障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建设等工作情况。北京环球度假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重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建设工程。通州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市区关于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要求，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特别制定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北京环球度假区建设运营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0项举措，为北京环球度假区建设运营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检察产品和法治保障。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昨天呢有一段视频引发了关注，说是在12月1号那天，一趟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有一名男子在吃完飞机餐后呢拒绝戴口罩，还说大家都是形式主义的奴隶。在得知警察要来了，男子又开始道歉。长途飞行进餐不可避免，摘口罩进食，用餐后迅速戴上口罩，这是防控规定，也是自我防范和保护他人的必要选择。这位涉事男子觉得是形式主义，那显然他是无视空中防控规则，也是对其他乘客健康权的漠视，同时也欠缺起码的防控知识。虽然进餐的时候都要摘下口罩，但是十几分钟不戴口罩和几十分钟不戴口罩，感染率怎么可能会一致呢？经验告诉我们，只有 严格遵守防控规则，每个人都树立牢固的规则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意外的发生。斥责他人是形式主义的奴隶，更是欠缺起码的规则意识和公德心。一位全职太太离婚的时候获得了家务补偿款10000元，来自近日《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广东的梁某和李某在2017年结婚了，2018年生了女儿小欣。后来双方因为琐事经常发生矛盾，妻子李某在2021年的4月份就回了娘家，和丈夫开始分居。后来丈夫梁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女儿归自己抚养，而妻子李某同意离婚，但请求法院判令女儿由她来抚养，并提出因为怀孕和照顾孩子，婚后一直没有工作，要求丈夫支付家务补偿款20000元。根据江门市新会区法院的生效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女儿由妻子李某抚养，丈夫梁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享有探视权，丈夫梁某一次性支付给李某家务补偿款10000元。来自检察日报的报道，2020年8月份，江苏宜兴男子王某和华某和朋友玩炸金花，在过程当中利用具有紫外线透视功能的隐形眼镜和配套的扑克牌，诈骗了好友9万多元。近日，宜兴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分别以诈骗罪判处王某、华某3年3个月和3年有期徒刑，并各处罚金。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数字化运营成为了新的时尚，直播售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从美妆服饰到美食家电汽车等等众多领域，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直播售货已经成为了很多店家选择的时候，一些问题也是随之而来了。比如说直播过程当中连接设备出现了故障，还有临时更换了主播，直播间价格出现错误等等，那出现了损失谁来担责呢？另外，消费者们在直播间买了假货该如何来维权呢？下面我们就来请法官通过典型案例来为大家解读直播售货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运用法律来妥善解决问题，减少损失。好，我们来连线北京房山法院长沟法庭的张丽婷法官。你好，张法官。 大家好。 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出了问题了，这个服务方应该赔偿商家损失吗？我们请张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好的。下面我们通过案例来进行介绍。2020年11月的时候，为了能够在购物节提升商品的销量，健康公司与星星公司呢就签署了一份明星直播电商活动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呢，由星星公司策划组织全民健康节直播活动，并由星星公司邀请人气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健康公司呢需要依据合同支付服务费共计30余万元。合同签订以后，健康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呢，向星星公司支付了服务款。直播的当天，主播推荐货物的时候，健康公司所有商品的链接均出现了问题。消费者在点击链接后呢，无法看到商品详情，无法将商品添加至购物车。后来呢，健康公司就将星星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星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其已支付的服务费，并承担违约责任。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星星公司辩称他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进行了直播，并且呢在直播间推送了健康公司的商品链接，是网络的问题呢导致链接出现问题，因此呢不同意退还服务费用。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健康公司与星星公司所签订的明星直播电商活动服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呢，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当中，健康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以后，星星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直播服务，并为直播活动的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星星公司虽然组织了主播进行直播，但是因为链接设置出现问题， 致使健康公司的商品未能在直播平台上架，违反了合同约定，故判决星星公司退还健康公司所支付的服务费，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嗯，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实践当中呢，直播带货的模式很多，有自主带货、委托带货，具体呢可能涉及到传统电商直播带货，也有社交平台直播带货，或者是专门的直播平台带货。 嗯， 所以在委托带货的模式之下，如果商家与服务公司之间签订的是概括性的委托合同，由商家提供商品，服务公司为商家提供电商直播服务对接，策划直播活动，并自行匹配主播进行直播销售，消费者通过服务公司在直播间内设置的商品链接购买商品，那么在合同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服务公司就应该做好比如平台接洽、技术链接、网络通讯等保障工作，以确保呢商品能够顺利直播。否则如果因上述问题致使商品链接无法在直播间展示，或者是消费者无法点击购物的，那么应由服务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些在直播售货当中出现的问题，谁来承担损失这样的案件。比如说直播没有达到约定的销售额，这个服务方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再请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好的，下面咱们通过下面这个案例来看一下。为了提升公司的年度货物销售量，多麦公司与月亮公司呢签订了电商直播服务合同，约定呢多麦公司提供货物，月亮公司呢在11月1号到15号期间呢要组织策划一场直播带货活动，活动当中呢主播的粉丝数量啊要在10万以上，并且呢这个月亮公司应当保证单场直播活动的货物销售最低额为50万元。多麦公司支付服务费以后，月亮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组织策划了直播活动，但是直播活动当中的主播呢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粉丝数量，而直播的销售额也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最低额，所以后来呢多麦公司就将月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月亮公司退还已支付的服务费用，并赔偿律师费等损失。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月亮公司则认为直播活动已经按照策划的流程开展，因为主播临时有事，为了确保直播的顺利进行，所以才临时更换了人气相当的主播。直播的时候呢，也确实销售了一批货物，因此呢，不同意退还服务费。 嗯，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双方签订的此份电商直播服务合作合同呢，是真实有效的，所以呢，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当中，月亮公司虽然进行了直播活动，但是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最低销售额，故月亮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退还多麦公司相应的服务费。此外呢，这份合同当中约定了违约方需支付守约方应通过司法救济程序产生的律师费用，所以呢，最终判决月亮公司除退还多麦公司相应的服务费以外，还要赔偿多麦公司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 嗯，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规定是什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主要是想说，按照咱们国家民法典第5条的规定，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时候呢，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直播带货也如此。直播带货的货物销售量，我们知道与主播个人的粉丝数量、人气指数、直播话术等存在很大的关联。 嗯， 所以实践当中呢，双方一般会在合同当中对于主播呀或者最低销售额做出明确的约定。 嗯， 合同双方关于最低销售额及特定条件主播的约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是有效的。因此呢，在未达到最低销售额的情况下，那除应按比例退还相应的服务费以外，提供直播服务的一方呢，还需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比如本案当中律师费用。 嗯， 但是我们也需要指出，律师费必须是合理且真实发生的。 嗯， 否则呢，一般也不会支持。 嗯，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作为消费者在直播间里面买到了假货，该怎么维权呢？ 直播间销售假货，比如说3无产品啊，售卖假货或者进行虚假宣传等，其实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 嗯， 一类比如说像品牌上的仿冒，比如说假冒的名牌的包化妆品。 嗯， 另一类呢是品质上的假冒，比如假牛肉、牛羊肉、假的翡翠，这两者在直播售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独立出现的，有的时候也存在交叉。主播在直播间售货、售卖假货，其实根据所售产品类别的不同，可能也会涉嫌违反不同的法律。依据今年4月23号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划分，直播链条上主要包括呢直播营销平台、直播间的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等，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平台运营方、主播以及为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提供策划、运营、经济培训等的专门机构。 那在直播间买到假货，这些各个链条上的运营方，比如说主播呀、平台呀、运营公司，他们将具体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主播。一般情况下呢，主播的身份通常咱们可以归为两种。一种呢是代言人性质的主播。比如一些网络直播间呢会邀请一些明星或者人气主播在直播的某个特定时段进入直播场内进行商品的宣传营销。在这个时候，主播呢履行的是广告代言人的责任，负有一些审查的义务。按照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呢，主播作为产品广告发布者，对于广告主的资质和广告内容的真假与合法性进行审查。如果主播明知或者应该知道直播销售的商品为假货，仍然予以宣传的，那可能要与直播间经营者承担广告法所规定的连带责任。另一种呢，其实是作为网络销售人员的主播。作为网络销售人员的主播进行直播带货的情形下呢，主播他可能是直播运营方的控制人，也可能是直播运营方雇佣的员工。这种情况下呢，网络直播销售就是他正常的工作内容。根据不同的情节呢，他可能需要根据商标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特殊情形下呢，要承担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 这是关于主播这块儿。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平台。就是如果可以直接在直播间看到链接下单购物，那么直播平台其实就是电子商务法中所说的平台经营者。通过该平台销售产品的店家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所以在此种情形下呢，直播间销售假货，平台其实不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如果平台遵守了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法律对于平台的相关要求，那么就可能不会承担责任。下面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总结一下平台有哪些义务或者是责任。第一个方面呢，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相应机制，及时处理投诉举报，这是它的一项义务。第二个方面呢，平台应积极协助消费者提供必要的证据支持。这两个义务呢是规定在《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5条，直播营销平台应及时处理公众对于违法违规信息内容、营销行为的投诉举报。发生争议的时候呢，相关直播营销平台应积极协助消费者合法维权，提供必要的证据支持。第三种是在平台明知经营者销售的商品不符合相关要求，但是却不采取必要的措施，那就与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四种是特殊的商品，如果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或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具体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他如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相关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但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的，依法呢应当与该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我们说的特殊商品呢，就是说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这种商品或者服务，平台的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审查没有尽到合理的义务，或者对于消费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进而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依法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刚才咱们介绍了主播和平台，下面呢咱们来介绍一下运营方与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它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责任。第一个是对营销的内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这也是在那个《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7条有明确的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按照协议要求， 企业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主体履行对直播营销内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此外呢，他可能还需要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第四个方面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呢，其实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在直播带货当中，经营者应当依照约定提供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产品，不得进行虚假宣传。那么对于经营者的责任，我们归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对不合格的产品，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货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时候经营者就要按照合同约定对于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修理、更换、重做。第二个方面呢，是在构成欺诈的情况下呢，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进行三倍赔偿。第三个方面呢，是在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失。第四种呢，是行政处罚。这种比如我们说在存在以次充好、伪造或者篡改生产日期、伪造任制标证等质量标志，或者对商品呀、服务做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等情况下，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具体呢，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最后一种呢，就是刑事责任，这种比较特殊。你比如说在直播间售卖有毒有害的商品，那可能就会触犯刑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那么在直播间购物，如何避免买到假货呢？ 说到在直播间购物如何避免假货，其实呢，我觉得消费者首先呢应当保持理性，不能基于对主播个人的这个喜爱和信任就无条件的相信主播所售卖或者宣传的商品。具体呢，我们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呢，直播购物的时候呢，一定要查看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经营主体以及页面售后的服务说明。第二呢，主播进行产品展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了解商品的功能、价格、产地等内容。第三个呢，要看一下这个商品是否标注了生产厂家的名称、厂址、电话、主要材质、成分，是否有合格证书等内容。第四个呢，在下单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购买比较价值比较高、比较贵重的物品的时候呢，要注意保存好直播的视频、聊天的记录、商品页面的截屏、支付凭证等证据。收到货物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快递员面前立即开箱验货，确认一下商品的状态，以此呢，避免买到假货。 那如何判断这个买到的商品它是不是假货呢？ 现在直播销售的货物品类比较丰富，消费者呢可以根据所购买商品的性质啊、品类啊，采取当然也不限于以下我们所总结的四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比如检查所购买商品呢是否有合格证书、产品说明书等证书，并且呢要辨别这些证书的真伪，核验所收到的商品与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是否一致。第二个方面呢，是核验收到的商品与产品链接网页及主播介绍的内容是否相符。第三个方面是核验收到的商品是否符合有关国家的标准要求。第四个，对于一些特殊的商品呢，也可以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或者有关部门进行检验。直播电商作为新兴的产业，其实为大家的生活确实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在现阶段呢，消费者如果在直播间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解决，并在电商平台呢进行投诉，也可以呢到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监督举报。当然必要的时候呢，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谢谢张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再见。 再见。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长沟法庭的张丽婷法官。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